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呢已经播出了两期了哈，不过呢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档节目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导师们的开场秀啊，尤其呢是李健改编的等你下课，因为呢改了几句歌词，再加上这个演唱时的柔情似水，所以说呢依然是刷刷刷赢得了不少观众的这个大赞和喜爱哈。那么他呢之所以修改歌词，主要是以前的内容呢其实不太适合他，里面呢有一句是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和你一样的大学，他改成什么呢，过去三年我为什么不说喜欢你，默默为你写下了歌曲，是吧，这个毕竟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这句话呢从一个清华小哥哥嘴里说出来有点不太搭配哈。那么其实呢李健在之前呢有过很多很多很精彩的翻唱，那我们抛开这几年在综艺节目上的翻唱的不算，那么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还专门推出过一张翻唱专辑，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这张李健的翻唱专辑，名字也很美，叫做寂寞星空剑歌，看见的剑。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李健的身上有很多标签，才子、学霸、音乐诗人、段子手，那哪一个标签是您最喜欢的呢？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张翻唱专辑的名字呢刚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哈，叫做寂寞星空剑歌，很美哈。不过呢资料显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遥远的天空底下，是因为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呢就叫做遥远的天空底下。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来自齐秦，最初呢收在他1989年发行的专辑纪念日中。李健呢一直觉得这首歌是齐秦可以说是最有诗意的一首，也是呢被很多人忽略的一首歌曲，那么他本人呢非常喜欢，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总能想起家乡的小路，还有自己在家乡时的生活。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李健翻唱的这一首歌曲《遥远的天空底下》。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我将离开自己。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喝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轻叩你的心门，喝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 遥远的天空底下，来自李健的翻唱，原唱是齐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李健在高音的某些部分和齐秦的声线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呢，叫做《露天电影院》，原唱呢是玉东，最早收在1995年的同名专辑之中。这是玉东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唯一的一张唱片。那么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年度金曲，并且呢让玉东获得了全国最佳创作歌手奖啊。可以说呢，这首歌和这张专辑都是这个载誉而归哈。那么李健就说了，这首歌呢就像一张老照片，偶尔翻看的温暖而略带伤感。那么同时呢，这也是李健大学时期自己最喜欢也最经常听到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分享李健的翻唱《露天电影院》。 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 天的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 露天电影院，来自李健。很多人呢都说李健被人关注是托了王菲的福，因为当年王菲在春晚舞台上翻唱了他的歌曲，让他的知名度呢涨了很多。李健和王菲呢应该说是相互欣赏。那么在这张翻唱专辑当中呢，李健就唱了一首王菲的歌，就是发行在1994年的《矜持》。这首歌呢收在王菲专辑《天空》之中。李健呢在专辑当中是这样介绍这首歌的，他说，十年前听王菲的专辑《天空》，感叹她空前绝后的嗓音，想不到十年之后当着她的面翻唱她的歌曲，今以此歌向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歌后致敬吧。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矜持，来自李健。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健的翻唱专辑《寂寞星空剑歌》。 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在微博朋友圈流行起来之前呢，很多网友都喜欢写博客，是吧，那种长长的部落格。当时呢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给自己写的博客呢搭配背景音乐，还记得吧？李健的翻唱专辑《寂寞星空剑歌》当中就有这么一首歌，就是李健呢从朋友的博客里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万晓利的《陀螺》。李健呢说他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首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首歌确实是他的真爱。录制的那天呢，他的嗓子状态不太好，但是他呢依然坚持完成了录音。后来呢就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之上，他呢又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一起来分享《陀螺》，来自李健的翻唱。来自李健的翻唱。那么在这张翻唱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曲叫做《溺爱》，原唱的是郑钧。郑钧呢曾经是李健的老板，同时呢也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呢李健一直把郑钧当作偶像来看待。李健说翻唱他的作品其实很难，因为有太强的个人风格了。而且这首《溺爱》虽然不是郑钧最火的歌，但却是李健非常喜欢的，同时呢也是郑钧本人很喜欢的一首歌。之前呢有一次郑钧在演唱会上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呢，还专门在台上提到李健呢很喜欢这首歌，要把这歌呢献给他。后来呢李健在制作翻唱专辑的时候就把它收录了进来。好吧，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这首李健翻唱的《溺爱》。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我是殷超，待会儿见。 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

就这么痛苦呢？这么美好的爱情，对吧？让他唱的声嘶力竭，然后就是唱的啊肝肠寸断。当然呢，虽然说故事确实是这样，但是呢也不至于这么悲哈。不过呢，这个李健呢，他的歌就会出来是有淡淡的忧伤，但是呢给人感觉还是就像我们的听众说的一样，带着一丝阳光的。慕容逸晨说，这张翻唱专辑的编曲风格真的是极简极静，最搭配健哥的声音和唱法，但是呢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平淡了。是哈，李健呢感觉就像是沙拉一样，看起来五光十色，但吃起来呢可能不太符合喜欢吃火锅的这些朋友的胃口哈。那么在李健的这张翻唱专辑当中呢，收了很多经典影视作品中的插曲。比如说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子，这首歌叫做《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呢是郑绪岚的音乐作品，是来自电影《大海的呼唤》的插曲。那么李健呢自己评价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这首是一首好歌，但是呢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好的版本。有人呢开玩笑说，我的这一版呢更像是夏威夷的海。我挺高兴的，因为那儿的海也挺美好的。一起来分享李健翻唱的大海啊故乡，看看听这首歌的时候各位心中想到的是哪一片海呢？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边。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 大海呀故乡，来自李健。除了这首歌呢，电影《小花》的主题曲《绒花》也被收在了这张翻唱专辑。那么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李谷一，当年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歌呢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后来呢也是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前一阵的影片《芳华》，这首歌呢也作为时代的符号出现在影片之中。那么在李健看来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因为它的旋律本身就写得非常好，婉约华丽的节奏在那个年代里注定会让它成为经典。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儿？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6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健的翻唱专辑《寂寞星空剑歌》。那么除了影视歌曲之外呢，李健在这张翻唱专辑当中还重新演绎了一些老友的歌曲，比如说那英的代表作《梦一场》。这首歌呢收在那英1999年发行的专辑《干脆》之中，也是歌曲《梦醒了》的姊妹篇。这两首歌呢当时是被称作那英的双梦篇，两个梦啊。后来呢这首歌呢被很多人翻唱过，还被改编成为了广东话版本。不过呢在李健看来还是没有谁能够达到那英的高度，包括他自己的翻唱，很谦虚哈。也想来分享李健的版本《梦一场》。 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除了那英的歌曲之外呢，李健还翻唱了好朋友汪峰的歌曲，就是这首很怎么说呢，汪峰唱也很好听的《窗台》。不过呢相比《梦一场》，这首歌的知名度呢没有那么高，它应该算是汪峰很早期的作品，收在《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02年发行的专辑。李健呢曾经表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并且评价歌曲悲而不伤，颇具尊严。实际上呢汪峰后来的很多作品风格上都跟这首歌呢很相似， 而李健的演绎呢，为歌曲增添了很多柔情。我记得02年我在买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心里对于这个汪峰的状态还停留在上一张这个花火当中的状态。结果呢，后来听到这张专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实话实说略显失望。但是有意思的是，听了这么多年，当时觉得失望的歌，现在会觉得非常的喜欢。一起来分享《窗台》，来自李健的翻唱。 娇艳的花丛，就像记忆中闪亮的瞬间。墙上那片婆娑的暗影，唤起我心中无尽的思念。你从这离开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春天。此刻春天已悄悄溜走，留给我心中无尽的思念。我不知道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有一天你在飞过这的天空，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 窗台来自李健的翻唱。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应该是很多人接触到第一首现代诗。李健呢，在中学毕业晚会上他还朗诵过这首诗，但是呢，那个时候他没觉得他有多好，诗词给他的印象，他说还不如那天晚上诗词朗诵时的配乐给的印象深。不过后来呢，他听到了一版流浪歌手黄山演唱的《再别康桥》，歌词呢用的就是徐志摩的原诗，黄山自己做的曲，让李健觉得非常美。从那以后呢，他才觉得《再别康桥》这首诗真的很美。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李健翻唱的这首《再别康桥》。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解忧杂货铺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了。